绿色的声音，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欢迎各位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博物馆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，在这里你不仅可以学到很多知识，还可以通过展品穿越时空和过去对话。今天就请你和我到博物馆里谈古今。说起千奇百怪的博物馆，很多人最想看到的就是名画《蒙娜丽莎》，它是画家达芬奇享誉世界的作品。下面这首歌也叫做《蒙娜丽莎》，通过歌声让我们再次想起那张著名的笑脸吧。 如梦千层，鸟群复杂，高挂在心墙的酸甜苦辣，爱似油画，花前月下，看你的笑像心乱。相信了如花，

除了那些历史悠久的博物馆，一些特别具有纪念意义的博物馆也值得一游。二战期间盟军登陆的诺曼底，如今建成了四座博物馆，在十个战略要地还分别建立了纪念塔，每一座塔上面都写有1944年6月6号。从这里，英勇的盟军将士解放欧洲。来听黄征演唱的《爱情诺曼底》。 6月6日66分，刚过60秒。脆弱的堡垒远掉入风化的沙雕，轻抚着断裂的皱纹，沧桑一条条，谁的心早已死掉？曾和你相爱如电影难为的头条，为何与你对决变成轮回的纷扰？爱如那长啸的海潮，退去是缥缈，我的心不再计较。早就应该知道，为何却不停地摇？我怎么才能登上你的爱情诺曼底？别让天与海的距离衡量爱与恨的对立，怎么才能让我登上你的爱情诺曼底？狂奔在破晓的大地，拼了命也要找到你。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的奇妙之处，而很多奇妙的东西 却总是藏在那些林林总总的博物馆中，成为了那些慕名而来的游客们不可错过的风景。还记得电影《纵横四海》中的情节，就从博物馆中的一幅名画背道说起。有时候博物馆也是可以轻松幽默的，来听这首《三月》。 博物馆的墙上，旧古董在歌唱，几百年还一样光芒。 嘿，没有用不紧张，悲中用不慌张，胸怀才会宽广。漂亮，谁不爱漂亮？高跟鞋稳装，可是妈妈强调内心要善良。爱情谁不都渴望，甜蜜加彷徨，用坚强，用翅膀，我勇敢受伤。窗外月光多明亮，云彩的橱窗，夜色渗进了心房，心事全照亮。不紧张，不慌忙，脸色放一旁，擦掉了眼角的泪光。窗外月光多明亮，云彩的橱窗，夜色渗进了心房，心事全照亮。山顶上，马路旁，灵魂都绽放，像月光，像泪光的光芒。 馆都有自己说不完的故事，历史博物馆、艺术博物馆、科技博物馆，看各种各样的博物馆是如此的神奇。每人都有自己喜爱的博物馆，就让王菲的《你喜欢不如我喜欢》来结束今天的记忆之旅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祝您一天好心情。 不想住在博物馆，只是要到那里随便逛一逛，正反着故事啊，不耐烦啊，就不要看。陪你流浪到海滩，就算你没有打算，你不想玩，我也想玩。你是一间美术馆，你的